吃边说。 还要边吃边说。 你要边吃边说， 真容易啊。 行了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真的盛碗面啊，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。 真的 啊，真的 还让我吃一碗啊。 哎，春晚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，看一看演员的戏，马上就开拍。好，来，吃饭。 要您先吃。 那我就不客气。来，开始，说。吃的要猛啊， 要猛跳啊！ 这一会儿我把你当了，当了，放了。好，我把你放了，我放你，我放你，好事， 把人跑了。 好，回来。你感觉怎么样？ 味道不错。 什么味道不错？ 啊，面条咸淡正好。 我没问你这个 啊，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？ 饱了，这全拧了，你看 不拧。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？戏的感觉， 戏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？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，别的没有。 哎，好了，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。来， 哎，不，导演，咱们这么说吧，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。啊，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，您批评我，您骂我，您打我都行，只要能出名。我这，对，我又说走口了，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，是不是？ 好了， 您说，哎， 来吧，你盛面吧， 盛面， 盛面，盛面，盛面， 就这一碗了吧？ 这您看盛面，哎，好了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，正式开拍。 好了， 好了吗？ 哎，好 了， 好 了， 好 了。盛满， 哎呀，好， 对，蹲下 啊， 蹲下，蹲蹲一点，半蹲一点，好，正式拍， 这正式拍了， 预备， 啊，高兴，高兴， 好了， 你看，这怎么样？ 这个感觉要放松，放松，不让你拍拍这几张， 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 就这么拍了，你就记着，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。 就是要没感觉， 好， 没感觉。 来了，张成， 没感觉。 预备， 没感觉。 开始，吃面， 吃，吃羊毛， 说，说说 说说， 没感觉。行。 什么没感觉？ 什么没感觉？ 您说的没感觉？ 开心是吧？ 不是，你着什么急？导演，你也别批评我了，我再吃一碗，你行吗？ 走，正常，你们高兴点，自然一点啊！ 自然点， 开拍，顺序注意，好，说说词儿。说词儿， 词儿， 台词儿， 台词儿， 停停啊！ 妈的， 你盛面吧？ 什么？还吃啊？ 盛面，盛面，盛满！你这个人，我吃面要吃满碗的， 差不多就行了。 哎，不，这东西够了，导演，我吃了就行了。好，蹲好， 这怎么吃的？ 蹲好，蹲下，蹲下 呀！我下去了。 哎呀，那个道具， 拿过来，给个凳子。 对，拿个凳子。随机准备， 好， 张开拍，预备，开始。吃面呢？吃的要猛呢？ 吃的要猛， 吃的要猛。对，吃的猛。够不上，说词儿啊！ 你着什么？ 听。 我说，你能不能？ 行吧。